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迎接快乐，找一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了当时的我。 哎呀，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啊，让我在我的客厅里面坐在沙发上，这个跟大家打个招呼啊。聊天室里面的大表哥、小皮皮，还有呱呱，包括豆豆、静静，用户4438等等，还有很多朋友都已经过来报道了，像泪落心田啊、一飞，还有 Ashley， 好多新老朋友吧。刚看到露露四月天说到说，哎，今天这歌跟北京的天气好像特搭啊，不是巧合，就特意准备的。阴天快乐，可能今天的这个阳光能见度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也欢迎大家可能此刻在车厢里面也好，或者在办公室里面戴上耳机，偷偷的通过手机网络的形式或者电台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你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下午的3点钟啊，我是思萌。在今天呢也是过来代班，然后呢也希望可能通过这一个小时吧，很短暂的时间当中，为各位传递上一些跟音乐相关的留言。首先要来点名送到的这首歌曲呢是 Amy 啊，非常机智非常准时，在14:53就已经发来留言了。他说想点一首这个歌曲呢送给我自己和孩子的爸爸，因为再过几个月呢我们就要从准爸准妈进入到实战阶段了，同时也想通过电台的形式跟小宝贝说一句啊，就是爸爸妈妈呢也是希望你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我们很期待这小家伙是男孩还是女孩呢，我们只能说静待谜底揭晓，静待你的平安出生。 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看着他走向你那幅画面多美丽，如果我会哭泣也是因为欢喜。地球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亲人我仍感激。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不牵绊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啦啦啦啦 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不牵绊你，飞向幸福的地方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所以愿意不牵绊你，飞向幸福的地方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 因为有你在才会变得更加的安心啊！这首歌曲是由我在电台当中特意为 Amy 选择的，期待啊你的小宝贝能够尽快的降临，母女平安。同时要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很爱很爱你通过电波的形式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此刻的直播当中送给 Amy 和你的丈夫两位啊，就是可能最近在为了孩子的出生准备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其实最近我也感觉到咱们听众的生活有了一些变化。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其中我也知道有的也是最近刚当上爸爸啊，有的是可能这个孩子逐渐长大，考虑到把孩子上学，因为八月底了送到学校里面去，每个人的生活状态都在有不一样的一个转变，包括也能看到特别开心，就是我在聊天室里面也好，在微信平台上也好，看到了很多很多熟悉的头像，熟悉的 ID 已经回来了。比如说爱小爱啊，就说好久不见了啊，又可以听到属于你的声音，因为啊突然从这一刻才意识到了这么一句话，原来久别重逢的感觉是这样的。再次跟此刻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各位朋友打声招呼，你好，我是思萌，你的故事我的歌，好久不见。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在街角的咖啡店， 看到了 Hello 弟弟老李，还有斯坦福桥的味道啊等等飘啊都已经过来了，山外有山已经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了。 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你。 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很有意思，是在当时啊在这个所谓的美国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职业橄榄球联盟当中的赛后采访。就有很多球员嘛要照例接受一些比如说媒体啊记者或者是一些现场观众的提问，然后这个小孩子小男孩特别有意思，很可爱，坐在爸爸的肩头，然后呢拿起话筒就说，哎，听说你是我们好多人的心目当中的英雄， 不见， 因为你在球场上非常的酷，非常的棒，表现得非常的牛，那我想问问你，谁是你心中的英雄啊？然后当时那位球员就想到了一个名字，而且非常果断就说出来了，那就是我的父亲。他其实原本能够听出来他还是要回忆一些东西的啊，他原本想说的是啊，我的父亲曾经陪着我一起去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他这句话只说到一半，你就能感觉到他的眼睛一直在那个眼泪当中去打转，后来他就只是哽咽住之后只是再次点头回答那个小男孩的问题，他说嗯，那只是我的父亲，只有他是我的英雄。所以当时我看到那一刻，我觉得不管是可能赛场上也好，还是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孩子，每一个从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这些大人们，这些别人心目当中的英雄榜样，他们内心深处都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柔软的地方。妞在刚刚48分的时候上直播之前发来留言了，他说哎，机会难得，突然想就通过咱们今天节目的这个机会啊，好久好久呢没有能够送给自己一首歌了，希望能够好好的休息一下，然后呢也给自己打打气，咱既然休息了啊，就踏踏实实的，也甭想别的，甭考虑工作，甭焦虑，放轻松，既然你将歌曲的选择权交给了我，那我们就再来听听当时在好声音的舞台上曾经唱到我和其他朋友心中的这位歌手马杰雪带来的太阳。我也希望你能够借用这一首歌的时间好好的放松一下。 对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你记着我声音，无畏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啊，在你的心底啊，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不要害怕，我在身旁。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啊，在你的心底啊，就算不能在你身旁，也要奋力为失望，对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痛，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心里啊，在你的心底啊，不管是 心里啊，在你的心底啊，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不要害怕，我在身旁。 回答一下在聊天室里面的豆豆啊，刚刚发来的问题，这个版本是来自马杰雪，曾经中国好声音舞台上面的一位选手，一位歌手，在当时改编翻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太阳》。在今天8月30号的这一天，属于妞的一首歌曲啊。还有好多歌，还有好多留言，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我们就还有这个聊天室啊，找到我们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可以了。哎，好像不太适应在这个时间点打开话筒跟大家说话。还有刚刚上车的朋友，或者是刚刚打开广播的朋友，不要走开啊，我们没有换台。今天呢我是临时替班，你的故事我的歌。对，刘慧呢临时有些事情要去忙其他的工作，那么由我在直播间陪伴各位，咱们来听听歌嘛，见见老朋友，聊聊天，然后呢把你们想说的可以通过悄悄话的形式或者是实名都可以随时的发给我。今天要通过一首歌曲送给自己的侄子，因为明天啊8月31号是他的17岁生日，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高三阶段了。哇，一想起来就是一个要最后拼一把的时间了。想通过一首歌好好的给他加油，也等待一年之后的好消息。光良，曹格的少年。 你又想起某个夏天，热闹海岸线，记忆中的那个少年，骄傲的宣言，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全世界，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一切看起来都不会太遥远，转眼之间过了几年，幸福的语言都已慢慢沉淀，即使难免会变得更加洗练，我们不曾妥协，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幸好还可以坚持当时的信念，世界尝试改变当初的那个少年，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当你站在那个夏天的海岸线，我们还是心里面那个偏执的少年。你又想起某个夏天，热闹海岸线，记忆中的那个少年，手就能拥抱全世界，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我们不曾妥协，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幸好还可以坚持到少年，

包括在这中间他穿越了很远，真的是翻山越岭，最后呢回到了他想念的地方。所以我们也期待把这首歌送给即将回家的这位朋友，因为回来之后很快就能够见到你想见的人。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欢呼声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陪。闭上眼睛就看不清，这双人床欠缺的温馨，谁能陪我直到天明，穿透这片迷蒙寂静。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到天的边缘，我已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陪。一个我需要 在聊天室里面说啊，虽然需要的人不在我身边，但是一直在用别的方式陪伴着我。他明明就说了好喜欢今天的歌单，很巧我也喜欢。还有老赵啊，你看发现好多朋友，特别是老朋友来到我们聊天室之后，不光是可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打个招呼，有一些头像的 ID 呢也是平时经常会联系的一些，今天见面了啊，问问最近怎么样。比如老赵回答了就是这边 Mr. Lee 的一个问候，说哎，我们这边的这个退休生活还是非常非常的规律的啊，上午呢锻炼锻炼身体，溜溜弯去，然后呢中午回家做饭吃饭，然后就下午来到聊天室里面跟朋友们开聊了，这一个小时是每天非常的这种轻松愉快的。还有啊，今天还有好多朋友的留言，今天我在聊天室里面我这么跟各位说啊，就是可能没办法看到悄悄话，但是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我相信大家都关注了，可以在上面直接发留言给我，此刻我是能够收到的。比如说这个若小爱，还有还看到了刚刚一位朋友飘发来消息的， 飘说妈妈呢也是做完手术满一个月了，祝福她少受这个病痛的打扰。还有若小爱呢说留一个言吧，希望你和我呢，我们在发现自己正在孤身的面对这个庞大的世界之后，能够依旧选择重复的去点燃热爱生活的勇气，依旧选择啊重复的去对身边的朋友们，去身边关心的所有人不厌其烦的去说着三个字，我爱你。其实8月30号了，本来8月底我的家人也应该来北京的，也是要来医院复查的，但是因为最近的一些各种情况吧，大家也是外出做好个人防护，我们可能会家人大概会在9月中旬再次过来。对，好多事情都会因为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往后推迟，但是这份爱啊，永远不失联。 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坏，像旁人不允许我们的乖，每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都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哦，我们都习惯了原地徘徊，却无法习惯被依赖。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像失恋的爱，相信爱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美好剧情不会更改，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像失恋的，就算你的呼吸远在千山之外，请你相信我给的爱值得。失去你漫长的等待，哦，我好担心没人懂你的无奈，离开我谁还把你当小孩。哦，我猜你一定也会想念我，也怕我失落在茫茫人海。哦，没关系，只要你偶尔会发现我一直都在。哦，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像失恋的，你的每条信息都是心跳节拍，每秒都想留你入怀，全世界你 来自单依纯的版本《永不失联的爱》。我就全当是这个现场的掌声都是给我的啊！ 感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啊，跟我们分享了关于这个地铁，包括环球度假村站这边的一些景色和这个站内的一些拍的照片啊，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都已经发过来了。还有好多朋友呢，也是陆续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平台上，跟大家打了个招呼，不管是聊天室还是九七四最王牌啊，嗨，北京音乐广播，原谅我这个顺口了啊，就是大家随时两种方式，反正。两条平台都为大家还留着呢，随时可以来打个招呼，让我看到你的名字，看到你的 ID。 刚刚聊天室里面有一朋友啊，之前也跟我一块锻炼过，这个老赵，赵孟达，他说好像一切都没有变，但是又好像一切都变了。确实是啊，你在今年也有了一个大的变化是吧，从孩子变成了父亲。 一天宛如一年，一年宛如一天，任时光流转，我还是我，一遍用了千遍，千遍只为一遍，当回忆久远，初心实现。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地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 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好多人提到了刚刚听到杨宗纬那歌啊，就觉得很赞同吧，当中副歌当中的那句话，就是做了那么多改变可能只是为了心中的不变，做了那么多的一些变化的东西，去适应的东西，就是为了还是追寻曾经在心里面那个依旧有光的方向，那个依旧有光的目标。好多事情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还记不记得在6年前，6年前的时候有一个曾经火遍全网的辞职报告，10个字，还有没有人能想得起来了？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记得当时好像是一位郑州的中学教师啊，因为这样的一个非常简短又文艺又洒脱的辞职信，火爆全网。然后来呢，他就真的实现了这点愿望，并且真的去找了好多地方，去尝试了很多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也遇到了一些曾经在他的人生轨迹当中留下过深刻印象的一些朋友们。你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吗？前段时间我看到新闻说他已经成家，包括在这个成都那边开了客栈，而且当时是义无反顾跟那边一签就是20年的这个合同，就是希望在那边通过一个小小的客栈经营去招待更多的朋友吧，去追寻喜欢的生活。而且他们的客栈名字叫做远归。不光是面对那些曾经远离成都或者远离家乡随时回来的朋友们，还有那些可能也是赶了很远的路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城市，来到这样的一个慢节奏的生活的环境当中，是不是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去追寻出来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向。这首歌也是我对你的问候。 珊珊，最近睡眠好吗？好久没跟你说说话，看到你签名里写着正能量的话，越活泼越难过吧，越洒脱越放不下，承认后情绪总反着表达，几杯荒唐以后你说，走着走着怎么脚步渐渐慢了，忙着忙着怎么生活变得拖沓，街角的旧楼推倒了，怀旧的人住在热闹繁华的大厦，爱着爱着怎么爱人就不见了，想着想着怎么样子也模糊了，当初多特别的一个平凡的丢进人海里匆匆着，放下电话，今晚让他被冷落吧，承认我们没有活成社交网络的样子，越活泼越难过吧，越洒脱越放不下，承认后情绪总反着表达，你想哭就哭吧，明天总要微笑吧，走着走着怎么脚步渐渐慢了，忙着忙着怎么生活变得拖沓，街角的旧楼推倒了，怀旧的人住在热闹繁华的大厦，爱着爱着怎么爱人就不见了，想着想着怎么样子也模糊了，当初多特别的一个平凡的进人海里匆匆着，也许没那么复杂，走着走着如果觉得累就停吧，忙着忙着迷失了就安静一下，繁华的大厦不会塌，每一个人三餐一宿都会有个家，爱着爱着总有人教我们长大，想着想着快乐总带 终学会了强大。 你一定想不到，现在已经是15:51，距离我们节目的结束还有大概不到2分半的时间，只能听到最后一首歌了。这首歌曲是我特别希望最近分享给大家，然后作为今天节目收尾的一段旋律吧。Ed Sheeran 的新歌 Visiting Hours 很喜欢，当然就是在他朋友在今年3月份离开之后的他的一种想念。但是我不希望这样啊，我也不希望大家这样，甚至你的好朋友们还在联系着，家人们都还健康着，多抱抱他们，多打个电话，打个视频，多去见一面吧，少说一点再见。 The little ones will grow and I'll still drink your favorite wine. And soon they're going to close, but I'll see you another day. So much has changed since you've been away. 期待我们下一次在这个时间段再见。感谢你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稍后在 FM97.4 还有更多的精彩的音乐节目，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思萌，拜拜。 Say, remember that the answer's in the love that we create. So much has changed since you've been 您将听到的是能量音乐。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积分大放送又来了，在8月29号至8月31号期间订购所有商品即送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哎呦，这夏天啊真的是热呀，这回去以后呢也不爱做饭，你说就老两口做多了吧，然后就剩下搁在那儿又浪费，你说做少了吧又不值当，但是你说老这么糊弄吧，这身体真不行。 我说周老师这两天怎么看着没精打采的，没吃上顺口的吧， 有点蔫了。 对，我跟您说啊，越是夏天越得吃点好的。为什么呀？你夏天天长啊，您想啊，外边出点汗呀，咱这身体消耗大，五夏一过之后到了秋天的身体该盯不住了。我给您出一招，周老师，我告诉您这么着，您也甭回家的时候咱们是炖鱼炖肉的，那现在谁也盯不了，那太热对吧，啊，遭罪。您弄点好吃的熟食，您比如这个我今天刚买的对吧，直接买，打电话直接给订的天福号，您看里边 哦， 酱肘子小块真空装啊，220克一块对吧，然后再给大家两只扒鸡在里边放着，天福扒鸡，老北京传统扒鸡那个味儿，您试试。我鸡腿早上起来吃一个，然后晚上之后回家之后，鸡胸肉撕成丝儿，跟那凉面一过水，放点芝麻酱，鸡丝凉面拌起来吃。另外我跟您说啊，这里边什么小肚啊，您看有吧，那他们天福号还特有意思，天花我肘做的好吗？拿那肘花做的火腿，肘花火腿也挺好吃的。还有这个，我跟您说，您回家拿这个再品品啊！我先给您拿一根，您先尝尝啊。这什么呢？京味蒜肠，还有一叫老北京白蒜肠。 哎呦，这不一样， 这俩蒜肠能吃得出来有那个味儿的区别。 对， 但您得嘴叼，您再去尝尝。这一归了归一大礼包，您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切两片，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拿出来点来，何必跟家里遭那个罪去呢？对吧？ 我就爱吃这老北京蒜肠啊，我一般都不切，我就拿。 拿手掰着吃， 哎，那您会吃， 哎呦，就吃起来的话呢，它也不腻啊， 对， 有那个蒜味儿，就蒜味儿那个香气有，但还不辣。 手掰蒜茬， 哎，咱们平台新出的一个大礼包， 新出一大礼包，就专对夏天。 哦， 我跟您说，您赶紧抢， 那我赶快订。 哎，跟您说，您听的电台，他要直播呢，直播的时候打电话进来，他前一百个哈，直播时候打电话过来，只能降一百。 嗯， 您要是说这今儿点好点正了，您要是能赶上前30个打进去， 哦， 我跟您说，能再省100，能省200，299能拿走。 哎呦呵，那原来499就 您记着电话了吗？ 啊，我赶快打电话，不就是400-015-5151吗？ 哎，对，您记着呢，400-015-5151，大家也可以一块来去抢400-015-5151，前30个能相对省200，贵了包堆，天赋号的带回家去，299还给您直接能包邮，我这特指着。 没错，这个李佳推荐东西，我是特别相信，因为你是一个吃主， 嗯，啊，吃货， 啊，你会吃，哎呀，懂吃啊。而且说到这个仇食啊，咱北京呢还真是认这天赋号， 天赋号280年，当年的时候，这个乾隆三年，那就是西单牌楼下面的一个小馆啊， 嗯， 啊，山东人刘凤祥嘛，啊，刘师傅那真的是天福天福，捡了这块匾挂上之后，增添福气呀，啊。那就一下就在北京扎下根来了，人家这变成一种文化遗产，这是一个文化，这就是北京的骄傲，对吧？吃的文化的一个骄傲，对吧？现在是什么？280年的老字号，说这老字号啊，有什么好？我别的不敢说，但是夏天吃东西，特别是熟食，您注意，一定得安全第一。 对。 保证大家的安全卫生啊！ 嗯， 人家这完全得按标准给您直接送过去，给您真空装了啊，不能有坏的，这才是老百姓吃的放心的保证。 而且呢，确实讲究，味道也好， 好吃。 刚才你说咱们平台推的这个大礼包有多少东西里头？ 七样菜 。 您看啊，酱肘子呀，天福的扒鸡呀，老北京蒜肠啊，白蒜肠啊，传统的白蒜肠啊，还有小肚啊，还有什么肘花火腿啊，还有什么一家乡传统那种肉肠啊，去吃七样一共呢11个，十一个，您回家冰箱里分着放，轮着吃着啊，全是肉食肉肉丁啊， 我还真不老少。 对 啊，好像这价格还挺便宜是吧？ 我跟您说，正常的499，但是咱打电话的时候呢，电话一打进来，打咱北广购那个电话，大家都记着呢吧？400-015-5151，打电话进来先给您免100。您要是今儿点正赶着这个前30个名额了，告诉您再省100，299，也就是如果您抢住了299，天赋号熟食，归了包堆7样菜，11个单品。一炮带回家， 嘿，那我赶快打电话去啊！另外呢，我给我们亲戚也订他1-2组， 可以呀， 是吧？家里都不爱做饭， 对对对， 啊，咱们都有点苦下，咱不能这样，哎，不能糊弄，吃饭不能 热心肠， 哎，所以咱们一定也吃点好的啊，吃点省事儿的，吃点味道好的啊。好，那我打电话去，400-015-5151， 您记住了，400-015-5151。 以上是广告时间。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找到一个又找到一个， 干啥呢？ 寻宝呢。现在下载或更新听听 FM 最新版本，就可以开启新版寻宝活动，1000元现金礼包，1000元实物奖励等你拿。 听听 FM， 咱们寻宝走起。 以上为广告时间。